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李浩双，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 Tomcat IO 和线程值的并发调优。在上期我们谈到了如何监控 Tomcat 的线程指标，在这个基础上，今天我们接着聊如何对 Tomcat 进行调优。Tomcat 的调优涉及到 IO 模型和线程值调优、JVM 内存调优以及网络优化等等。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IO 模型的选择以及线程值调优。由于 Web 应用是跑在 Tomcat 的工作线程中，因此 Web 应用对于请求的处理时间也直接影响 Tomcat 的整体的性能。而 Tomcat 和 Web 应用在运行过程中所需要的资源也是来自于操作系统，因此调优需要将服务端看作一个整体来进行考虑。所谓的 IO 调优就是选择 NIO、NL.to 还是 APR， 而线程值调优指的是 Tomcat 的线程值设置合理的参数，使得 Tomcat 能够又快又好的处理请求。IO 调优实际上是连接器类型的选择，一般情况下默认都是 NIO，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够用的，除非你的 Web 应用用到了 TLS 加密传输，并且对性能要求极高，这个时候可以考虑 APR， 因为 APR 是通过 OpenSSL 来处理 TLS 握手和加解密的。 OpenSSL 本身是用 C 语言实现的，但还对 TLS 通信做了优化，所以性能比 Java 要高。那你可能会问我，那什么时候考虑 NL.2 呢？我的建议是，如果你的 Tomcat 是跑在 Windows 平台上，并且 HTTP 请求的数量比较大，可以考虑 NL.2。 这是因为 Windows 操作系统从操作系统层面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异步 IO， 如果传输的数据量比较大，异步 IO 的效果就能显现出来。如果你的 Tomcat 是跑在 Linux 平台上，建议使用 NIO， 这是因为 Linux 内核并没有完善的支持异步 IO 模型，因此 JVM 并没采用原生的 Linux 异步 IO， 而是在应用层面通过 ePOR 模拟了异步 IO 模型，只是 Java NIO 的使用者感觉不到而已。因此可以这样理解，在 Linux 平台上， Java NIO 和 Java NL.2 底层都是通过 ePOR 来实现的，但是 Java NIO 更加简单高效。跟 IO 模型密切相关的就是线程值，线程值的调优就是合理的设置线程值的参数。我们先来看一看 Tomcat 的线程值都有哪些关键参数，你可以访问文稿查看这些参数。这里面最核心的就是如何确定 max threads 的值，如果这个参数设置的小了， Tomcat 会发生线程饥饿，并且请求的处理会在队列中排队等待，导致响应时间比较长。如果 max threads 参数值设的扩大，同样也会有问题，这是因为服务器的 CPU 核数有限，线程数太多会导致线程在 CPU 上来回切换，耗费大量的切换开销。那 max threads 设置成多少才是算合适呢？为了理解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先来看一看什么是利特尔法则。利特尔法则的公式是系统中的请求数等于请求的到达速率乘以每个请求的处理时间。其实这个公式很好理解，我举过我们身边的例子，我们去超市购物结账需要排队，但是你是如何估算一个队列有多长呢？队列中的每个人都要买很多东西，那么结账时间就越长，队列也就会越长。同理，短时间来如果有很多人都来收银台进行结账，那么队列也会变长。因此队列的长度等于新人加入队列的速率乘以平均每个人处理的时间，计算出了队列的长度，那么我们就创建相应数量的线程来处理请求，这样既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处理完所有请求，同时又没有额外的线程闲置和资源的浪费。假设一个单核的服务器在接收请求，如果每秒钟有10个请求到达，平均处理一个请求需要1秒，那么服务器在任何时候都有10个请求在处理，因此需要10个线程。如果每秒有10个请求到达，平均处理一个请求需要2秒，那么服务器在每个时刻都有20个请求在处理，因此我们需要20个线程。同理，如果每秒有1万个请求到达，平均处理一个请求需要1秒，那么服务器在每个时刻都有1万个请求在处理，因此需要1万个线程。因此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个公式，线程值的大小等于每秒的请求数乘以平均请求处理时间。这是理想的情况，也就是说线程一直在忙着干活，并没有被阻塞在 IO 等待上。实际上任务在执行过程中，线程不可避免的要发生阻塞，比如阻塞在 IO 等待上，等待数据库或者下游服务的数据返回。虽然我们通过非阻塞 IO 模型可以减少线程的等待，但是数据在用户空间和内核空间的拷贝过程中，线程还是阻塞的。 线程一阻塞就会让出 CPU， 线程就会闲置下来，就好像工作人员不可能24小时不间断的处理客户的请求，而解决办法就是增加工作人员的数量，一个人去休息，另一个人在顶上，对应到线程池就是要增加线程的数量。因此 IO 密集型的应用需要设置更多的线程。至此我们得到一个线程池的各式的计算公式，假如服务器是单核的，那么线程值的大小等于线程 IO 阻塞时间加上线程 CPU 时间除以线程 CPU 时间，其中线程 IO 阻塞时间加上线程 CPU 时间等于平均请求处理时间。对比一下这两个公式，你会发现平均请求处理时间在这两个公式上都出现了，这说明请求时间越长，我们需要更多的线程是毫无疑问的。不同的是，第一个公式使用的是每秒请求数来乘以请求处理时间，而第二个公式是用请求处理时间来除以 CPU 时间，仅除以 CPU 时间是小于请求处理时间的。虽然这两个公式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问题的，但都是理想情况，都有一定的前提条件。第一，请求处理的时间越长，需要的线程数越多，但前提是 CPU 的核数要足够。如果一个 CPU 用来支撑一万个 TPS 并发，创建一万个线程显然是不合理的，因为这样会造成大量的 CPU 上下游切换。第二，请求处理过程中 IO 等的时间越长，需要的线程数越多，前提是 CPU 时间和 IO 时间的比率要计算的足够准确。第三，请求进来的速率越快，需要的线程数越多，前提是 CPU 的核数也要跟上。那么在实际情况下，线程的个数应该如何确定呢？这是一个迭代的过程，我们可以先用上面两个公式大概算出理想的线程数，然后再反复压测调整，从而达到最优。一般来说，如果系统的 TPS 要求足够大，用第一个公式算出来的线程数往往会比公式2算出来的要大，因此我建议选取这两个值中更靠近公式2的值，也就是先设置一个比较小的线程数，然后进行压测，当达到系统极限时再逐步加大线程数，当增加到某个值时再增加线程数也无济于事，甚至 TPS 反而下降，那么这个值可以认为是最佳的线程数。线程值中的其他参数最好就用默认值，能不改就不改，除非在压测的过程中发现了瓶颈，如果发现了问题就需要调整。比如 max queue size， 如果大量的任务来不及处理都堆压在 max queue size 中，会导致内存耗尽，这个时候就需要给 max queue size 设一个限制，当然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情况。再比如 min spare thread 参数，默认是25个线程，如果你发现你的系统在闲置的时候用不到25个线程，就可以调小一点。如果系统在大部分时间都比较忙，线程池中的线程总是远远多于25个，这个时候你可以把这个参数调大一点，因为这样线程池就不需要反复的创建和销毁线程了。今天我们学习了 IO 调用，也就是如何选择连接器的类型，以及在选择过程中有哪些注意的地方。后面还聊到了 Tomcat 线程池的各种参数，其中最重要的参数是最大线程数 max threads。理论上我们可以通过利特尔法则或者 CPU 时间和 IO 时间的比率计算出一个理想值，但是这个值只具有指导意义，因为它受到各种资源的限制，实际场景中我们需要在理想值的基础上进行压测来获得最佳的线程数。其实调优很多情况都是在找系统瓶颈，请你思考，假如有个状况系统的响应比较慢，但 CPU 使用率不高，内存有所增加，通过分析 heap dump 我们发现大量的请求堆积在限制时的队列中，请问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如果你觉得今天有所收获，也欢迎你把今天的